说我是自恋狂，我就是你怎么着，我是别的，我是别的，你们长不大的 happy， 我要多明天， 伸出 的故事却还是靠桥，他知道的我不停不停奔跑，却跑也跑不过残酷的手表，怀抱着希望相信未来会更好，